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是腓立比书，在我们教会圣经新约278页，请你打开圣经。帮助我们旁边的孩子一起翻开圣经，就算他还不识字，但是帮助他们从小就养成一起阅读上帝话语的习惯。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从第一节念到第11节，好像周报是列到13节，今天讲到11节。这是上帝的话语。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我念到13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然是时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感谢主赐给我们他的话语，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召聚你的儿女聚集在此，也召聚还不认识你的人，他们也许不明白他们今天在这里是因为你召聚他们，这是你赐给他们极大的恩典，就求你让这召聚成为有效用的，就让我们今天不论是你的儿女，不论是还不认识你的人，都能够听到福音，因为听到你儿子我们主的话语就活了过来，就得着永生。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今天我们暂停一次路加福音的讲道，你或许会好奇为什么讲腓立比书第二章，原因很简单，上周有一个姐妹是谁我就不说，她问我说，阿丹叔叔，什么是看别人比自己强？他哥哥是谁我也就不说了，也问我，阿丹叔叔怎么看别人比自己强？我试着跟他们解释，你必须在基督里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听得懂，所以我这礼拜就决定干脆就讲这篇道。幸福的会员，你们有许多的特权和恩典，其中一个就是你们可以说不定指定下个礼拜的讲道主题。腓立比书是应该是保罗从罗马监狱里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信，大约是在他第一次去腓立比之后约是34年，公元63年所写的信。在使徒行传16章有记录保罗第一次去腓立比，他在那里带领一个卖紫色布的女人吕迪亚，一个被鬼附身的使女，还有一个狱卒和他全家人信主。我们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得出来，保罗与腓立比教会有格外亲密的关系，这是他非常在意非常所爱的教会。保罗在这封信的起头就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一个传道人想起一群人，首要是为他们感谢上帝， 其实是还蛮难得的事。每逢为你们众人所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从一开始，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他说，我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而且这是上帝可以给我做见证的。说腓立比是从 一开始就支持保罗的事工，甚至在苦难中唯一支持保罗的教会。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然有满足的喜乐，在极穷之间，在极度的穷困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保罗说，这些人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是超过他们的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甚至是再三的求我们准许他们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面有份。所以你看得出来，腓立比教会是一个有一定属灵成熟度的教会，但他显然也有他的问题。什么问题？腓立比的教会并不合一。今天的经文第二章的一到四节，是你可能听过 这段经文的讲道，因为这是很典型讲论教会合一的经文，而我不知道华人特别喜欢讲合一，但是很可惜，讲这段经文的合一也时常忽略五到十一节的基督颂。我们并不确定腓立比教会为什么不合一，也许是同工之间他们有个人的问题，在第四章我们看得出来，也许是教会里一个教会有一个卖紫色布的女老板，有一个被鬼附身的使女，还有狱卒他们一家人，这样子的教会或许社会阶级差别太悬殊，所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其实也不是那么的重要，重要的是保罗处理这个我想主再来之前没有一个教会可豁免的问题。如果腓立比教会那样的教会都不合一，我们也不应该以为新福教会可避免这样的问题。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这个所以是保罗他要求圣徒采取行动，非常典型保罗的所以。一个圣徒的身份就奠定所以。保罗在之前一章二十七节对腓立比人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知道你们有同一个心智，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所以腓立比人的身份是他们信了福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的基督徒，这是他们的身份。所以在二章第一节有四个，中文比较难看得出来，但是有四个若有什么。这四个若有什么就重申腓立比圣徒的身份，若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若在爱心里有什么安慰，若在圣灵里有什么交通，若有什么慈悲怜悯。若有什么并非质疑，而是提醒腓立比圣徒他们所拥有的属灵特质。既然你们是蒙恩得以信服福音的基督徒，那么你们就应该拥有这些属灵特质或事实，你们就行事为人应该与耶稣基督的福音所相称。所以我们今天这节经文其实很有趣，但是我们不会多讨论保罗是否在此采用一个三一论的公式，基督的劝勉、爱、天父的爱，然后还有圣灵的交通，类似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但是我们今天我要你特别注意和合本里面这个圣灵的交通这个字句，交通 koinonia 原文其实可翻译为参与或有份于或者分享或者相通或者团契。这个 字首要无关个人的感觉或者感受或某种心理状态或你内心的感受，这个字主要表达的是某种关系，就是共同参与某个事或某样东西而产生的关系。团契这个字在腓立比书一共出现三次，中文也比较难看得出来。第一次在一章第五节，第二次就是今天的二章第一节，第三次是三章第十节。在一章五节，同心合意，我们刚读到兴旺福音，直接翻译就是你们参与福音，你们在福音中有团契，或福音的团契有份于福音。二章一节的圣灵的交通，你可以大约用两种方法理解这个字句，可理解为圣徒与圣灵的相交或者交通，或者圣徒在圣灵里与彼此的相交或者团契，就是我们刚所读《使徒信经》里面所说的圣徒相通。在第三章第十节，那个字句在和合本里是灭，是和他一同受苦，和基督一同受苦，直接翻译就是与基督的受苦团契，或者有份于基督的受苦，分享于基督的受苦。我再用一个例子，与腓立比书非常相近的腓利门书第六节，那节提到与人所同有的信心，直接翻译就是参与信心，有份于信心或信心的团契。所以这都显示团契这个字当它出现的时候，它不仅单单显示是人与人之间的双方的人际关系，应用在基督徒的关系上，基督徒的团契建立在首要与基督联合，有份于圣灵，参与福音，分享同一个信心，与基督一同受苦等等，这一切的属灵事实之上，也就是说基督徒的团契必然有这个属灵的基础，也就必然与世界上其他任何人与人的关系有所不同。你约在一起喝咖啡，你一起吃饭，你聊八卦，一起露营郊游的基督徒不见得是正在基督徒的团契。与其说基督徒团契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关系，应该说团契就是与基督联合的圣徒在圣灵中必然有的连结。基督徒的团契不仅有你我的双方关系，我们以为我们与一个弟兄或姐妹互动就是团契， No， 不只是这样子，而是你我在同一个主、同一个灵、同一个信心、同一个福音，甚至同一个苦楚之中所有的三方互动。也就是说基督徒的团契必然是一种三角关系。让我用另外一种方式解释，你们中间喜欢喝心灵属灵鸡汤的人会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基督徒与基督的垂直关系，维系圣徒之间的水平关系。我以前有个老师喜欢水平垂直，我好像弄反了，手势弄反，没有垂直就没有水平。 OK， 好， Anyway， 也就是说我们彼此团契，这不外乎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正因为基督徒与基督的灵有所团契，你不可能有垂直的交通而没有水平的团契。基督徒彼此团契就此来说不是选项，正因为你基督徒与基督连结、与基督联合也不是选项，而是你的身份。或再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一个肢体不可能不与其他的肢体连结，因为手不可能只与头连结而与脚没有关系，这表示你不可能只做自己，好好做自己的基督徒，也不可能在基督的身体之外好好的做个体的肢体。基督徒 定义就必然是在教会的处境之中团契的人，就没有所谓不在教会里的基督徒。你不在教会的日子，你就不是，你就什么也不能做。教父屈普良 Cyprian 他有一句名言，他说你不可能有上帝为你的天父而不以教会为你的母亲。哇，你不喜欢这句话，听起来太罗马天主教， OK 没关系，好吧，你不可能爱基督却痛恨他的心腹，就是他的教会，或者你不可能只爱头，就是基督，而不爱他的身体，就是教会。就如我们不可能在基督之外彼此团契，我们也不可能与基督联合而不在他的圣灵里面彼此团契。所以保罗在第二节所要求的圣徒合一，不是一个空虚的口号，合一合一合一。保罗的命令具体的建立在圣徒的身份之上。你们，他的意思是，你们这样与基督联合，你们这样在圣灵里面彼此团契的人要合一。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原文的命令动词有趣的是，其实是你们要满足我的喜乐。保罗直接下命令，你们要满足我的喜乐。保罗命令腓立比的圣徒要使他开心，可见的他们的合一对使徒保罗来说有多么的重要。所以接下来他在第三、第四节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合一。然后这是许多人忽略的，在五到十一节提供他们基督徒合一的模式。怎么样合一？合一的模式，第三节，凡事不可结党，或这在雅各书里面这个字眼，凡事不可有纷争或者自私的野心，也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虚浮的荣耀直接，其实那个字很简单，就是虚荣，虚空的荣耀。所以当保罗对这个教会下命令你们不可的时候，这也显示他所下令所禁止的事正是这个教会所经历的属灵缺陷，结党纷争、自私的野心、虚荣。而他们的虚荣可能就是他们喜欢凸显某个个人的长处，或者他们非常在意坚持个人的益处、本身的益处。我们可能更细腻、更有技巧的表达这种虚浮的荣耀，例如我们会强调自己比别人更谦卑，我们会总是高举自己有一颗破碎的心。说实在的，在我们熟悉的处境里面，一个越敢说自己谦卑、越高举自己破碎心的人，捧在手心中的人就越有人按赞。这是我们处境台湾改革中所贪图的虚浮荣耀。你可以说这是我们特有的属灵幼稚。使徒保罗他不仅负面的禁止你们不可不可不可，他也提出正面的要求，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认为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就解释到底什么是他在这里所说的谦卑。你要谦卑，你就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就此来说，谦卑不是一个人天生的好个性，但是一个基督徒必有的特性。谦卑也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谓阿谀奉承的谦虚。但是你会问阿丹叔叔，我们究竟如何看别人比自己强？ 按照我们自己的本性，没有人会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说实在的，别人不总是比自己强，而且就算别人比自己强，我们也不会看他，我们会把我们的眼光挪开，故意忽略别人比自己强的人。不过，保罗说话的对象不是对一般人说话，保罗说话的对象是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基督徒有与众不同的特质，也有非凡的看人的标准，因为基督徒的身份不是自己的，而是上帝所给予的。基督徒就不单纯的按照人本身有什么或是什么评估一个人，尤其当对方是基督徒，尤其当一个基督徒确切明白他自己有什么不是从上面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呢？仿佛你所有的不是上帝所赐给你，你所领受的。所以唯有基督徒才有这种合一的标准，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说，只有基督徒才能够真正的谦卑。关于看别人比自己强，加尔文有非常经典的解释。他写：“但有人问，有人会问一个实际高人一等的人，小孩子会说，你武功很强的人。”怎么可能会看那些他明明知道比自己弱的人却比自己强？所以加尔文说：“我的回答是，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对上帝的恩赐和对自己软弱或缺陷有正确的评估。拥有任何出类拔萃禀赋的人，任何出类拔萃禀，他没有否认有些人有特别的天赋，很会弹琴，3岁就能读圣经。”还有呢，打球打得很厉害，会讲道。这样的人，他应该思考这些赐予他的恩赐，不是为了要叫他自高自大、自满、高举自己。他这样的人，反而要专注于纠正和发现自己的缺陷，这样子他就会有足够的机会表现谦卑。另一方面，他要尊重别人身上的任何他看得到的优点，能看得到的优点，并且用爱遮盖他的缺陷。能够遵守这个原则的人，就自然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加尔文叔叔是这么说。哦，这样的人是的，也就能够不单顾自己的事，也就要顾别人的事，不单顾自己的事，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他原文很简单，其实就是不要看自己，要看别人，不要只在意自己，要在意别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不要单看自己，要看别人，也解释之前的。如何看别人比自己强？你要怎么看别人比自己强？首先，将目光从你自己的身上移开，看别人。一个看别人比自己强的人就必须如此，将必须你必须聚焦在别人的身上，但是你不能只单纯看那个人。你注意，因为说实在的，若只是你与他之间的关系，任何人你看久了，你都会明白，其实他没有什么值得你看的。So，你必须在基督里看他和看你自己。你不再看你自己，因为你不再是你自己的人。你乐意看别人，因为你认知他也不再是他自己的人，乃是属基督的人。基督为他舍身。所以你看得出来，保罗这几句话并不是提出一个很笼统的人际关系守则，然后你可以试着去遵循。他指的是在教会里面基督徒彼此的连结和互动。然后使徒保罗提供他们一个谦卑合一的范本， 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不论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你们当有在基督里的心智，还是你们在基督里当有他的心智，我认为最终意思都是一样，你们在基督里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而这意念，新的原文就是意念，与第二节的意念是同一个字，这意念就是耶稣基督的心智。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形象摩菲，我们今天不会多讨论，但是在此的意思就是与上帝同等值的本性。因为你看接下来他怎么用这个概念，他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你可以有两个进入来解释这句话。第一个进入就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上帝，因此不需要强夺与上帝同等。或第二个进入，他因为第七节虚己，就不强夺本来属于他自己的与上帝同等，反而取了奴仆的形象本性，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你也可以翻译像人一样出生或像人一样被造，那个字可以理解为出生或被造。你听出来保罗在这里基督颂其实不外乎就是约翰福音的道成了肉身，或加拉太书的上帝而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或这就是系统神学所谓的上帝儿子取了完整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性。他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基督按照他的人性自愿卑微顺服，没有人逼他，以至于死。基督既然不强夺与上帝同等，也就表示他与人同等。至高的永生上帝居然成了受造顺服以至于死的人，且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有且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基督徒的标志，教会前面就挂一个，或者是你可以带在身上的装饰品。我们如今很难想象十字架对当时人来说是极大的耻辱，是美国人所谓的四个字母的字 four letter word， 或者我们中国人所谓的三字经，也就是连说都不该说出口的字，是提起来也可耻的字眼。说耶稣他且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说那与上帝同等，就是上帝从天上来的那一位，他居然下到地上，而且他下到地上成了最低最卑贱的人，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保罗没有在这里直接说为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基督没有只看自己，基督没有只顾自己的事，上帝儿子顾我们的事。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全然不值得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基督没有按照我们应得的标准对待我们，看待我们。荣耀的主非但没有贪图虚浮的荣耀，反而不强夺本来属于自己的荣耀。他存心谦卑，他看我们比他自己强。神学家称这个为基督的降卑，所以 第九节，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曲，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然后我们关于这一节，我们有很多可以说的，但是我们今天只说神学家称这为基督的高升。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这个基督颂是圣经里面你可以找得到最极致、最简明的基督论。这其中有基督的神人二性，有基督中保降卑与高升的双重光景。我们还有许多可以说的，但今天没有时间说的。今天我只要你们注意这段经文的模式 pattern。什么模式？这段经文表达的是从上而来的高基督论 （High Christology）， 还是从下往上的低基督论？你们上过基督论的同学们知道答案。腓立比书的基督颂是高基督论。从什么开始讨论？基督原有上帝形象或本质，从那里，从上开始讨论基督，认知上帝的儿子是在时空中降低，成了人子。而从下往上的低基督论 （Low Christology） 则着重于拿撒勒人耶稣与我们同样是人。这种基督论是首要辅救人的观点的基督论。他所高举的是一位暖男耶稣，但是腓立比书的基督颂模式不是从低到高，而是什么模式？你注意，高、低、最低、再高，至高上帝的儿子，虚己成了人子，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高低高，为什么要注意这个模式？因为这是最实用的模式，最务实的模式，因为这就是你我基督徒生命的范本。所以基督颂出现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不是偶然。这个最至高的基督论有最脚踏实地的实用目的，就是提供在地圣徒，提供我们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模式。我们的生命也必然遵循这高低高的模式。在信主之前，我们都自视甚高，不是吗？就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说自己，他可以靠肉体夸口，他就律法来说他是无可指摘的。但信主之后，我们才明白我们自己原来什么都不是，什么也没有，什么都不配。就像保罗一样，以前认为最有价值的那些都什么，成了粪土。弟兄姐妹，信耶稣不会建立你的自我形象。信耶稣其中一个最好的果效是应该打破你的自我尊严。然而凡与基督同受苦的，也必然要与他一同得荣耀。或用保罗在这封信里面的用词，是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基督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高低高，也就是说，一个好的基督论啊，是值得你学习的。你可以拜师学习好的基督论。 好的基督论有最务实、有最实用的功效，就是一个基督徒效法基督的蓝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活出在基督里的身份，你就必须仰望基督，你必须仰望基督才可能不顾自己的事，不看自己，你必须仰望他，你的目光总是要聚集在某个人的身上，不是他，不就是你自己。你必须仰望他，也才可能在他里面，基督里面看别人，顾别人的事。所以我们在地的基督徒，如今必须凭着信心，信心之眼注目经文里面的基督，我们才可能谦卑合一。但我们也认识，有一天这信心的目光将要成为荣耀的眼见，但不是现在。就是说，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要谦卑，要合一，就必须首先确切认识这位为了我们缘故降卑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荣耀之主，他怎么降卑，他如何虚己，他如何谦卑。你不能只说我信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你必须知道他到底如何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必须认识他，因为他不是神话，他不是口号，而是上帝的儿子在时空中取了奴仆的样式，你必须认识他，你才可能效法他。So, 他怎么取了奴仆的样式？他怎么自愿卑贱自己？上帝的儿子为居然在时空之中2000多年前为一个自己所造的女人所生，且生在马槽里。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渴了，就必须向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求一杯水喝。他去法利赛人家吃饭，主人没有跟他亲嘴，也没有洗他的脚。他替他的门徒洗脚。”他怎么被藐视，被人厌弃？他自己的弟兄不信他，他自己的家人以为他疯了，他家乡的人听了他讲道就要杀他。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说他讲健忘的话，他们宁可要一个杀人犯也不要他。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怎么上十字架？他怎么上十字架？他有一个门徒出卖他，他自己最亲密的朋友3次不认他。这个创造世界，用他的命令全能托住万有一切的这一位，在上十字架之前，居然在一个园子里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大声的哀哭，以学习顺服。他们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赏他巴掌。经过十字架的路人讥笑他，祭司、文士长，他自己子民的领袖也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他不能够救自己。为什么？为什么？看你自己，为了你我的缘故，他救了你我，他就不能够救他自己。弟兄姐妹，你要看他，他在十字架上没有顾自己的事，他顾你的事。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位没有只顾自己的救主，他没有强夺那本来就是他的荣耀。我们有他的灵，我们就有他的心智，我们就在他的圣灵里面团契。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认识这一位你所差来的，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叫我们 仰望他，叫我们注视他，叫我们总是宣讲的是他，听到的也是他，领受的也是他，叫我们看他到底如何顺服，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唯有如此，我们的属灵生命才有根基，我们也才可能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教会才可能谦卑合一。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